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29集。 颜征明冲李云一招手，看也不看那两路人马，兀自找了个离群所居的地方端坐下来。天眼处中立刻有一人跃众而出，正是吴长天。吴长天一见颜征明便坐不住了，上前同尤良说了句什么。尤良不情不愿地站起来向颜征明走来，他伤还没好，身形不甚利索，看起来竟有几分丧家之犬的可怜相。尤良在颜征明面前站定，迟疑了一下，低声下气地说道： 晚辈斗胆请前辈那一边坐，给诸位前辈留了上位。 颜征明看了他一眼，尤良的脊背不由自主的一僵。若说他以前见了这位颜掌门还有奋起直追的一战之心，此时却莫名的有些畏惧了起来。 不必了，这里清静。 因为年明明也来了，李云便将年大大打发到了他爹那边，自己从天上下来，上前接过了话茬，对尤良笑道： 我们在场的人哪个不是被天眼处神通广大的除魔印束缚来的，还请尤大人转告吴大人，大可不必这样小心。 李云绵里藏针，尤良听出了他话里话外的讽刺，然而他本就不会与人打交道，僵立了半晌接不上话，只好沉默地抱了个拳转身走了。颜征明却忽然叫住他： 等等。 尤良脚步一顿，颜征明没有抬头，目光始终粘在自己手中木剑上，仿佛要将他看出个花来。 剑修一道从来走得比旁人艰难，但既然他选中你，就说明至少在你入道的时候是有这个资质的。入了门路都是自己走的，走好了是一把绝世宝剑，走残了就是一把杀猪刀。你好自为之，别让剑柄捏在别人手里。 尤良一震，脸色白了白，然而到底是听进去了，他远远地低声道： 是，多谢前辈。 李云带他走了，这才从怀中摸出了石戒子，这回倒是没像在朱雀塔那回那么张扬，只原地搭了个背阴挡风的小棚子，周围有帘子挡着，帘上有符咒，里面能看见听见外面，外面不能窥视里面。 什么情况？ 李云大马金刀地往程前身边一坐，说道： 吴长天又来天下苍生那一套，打算在此开局。 什么局？ 李云用目光示意： 看那边，白虎山庄的、玄武堂的、木兰山的、西行宫。西行宫自从他们那活成王八的老公主死了以后，真是没能挑大梁的了。总之除了那二圣已经超脱五行之外，基本能拿得出手的人都来了。再看魔修那边，韩渊身后那几个众星捧月的看见了没？三女六男，是眼行人的九圣。哎呀，不过魔修嘛，你见识过很多了，刚开始互相合作，过一会儿再互相插刀都正常。他们未必是来给韩渊捧场的，恐怕跟我们一样是来搅浑水的。 颜征明头也不回地呵斥： 谁搅浑水了？ 这两边干柴烈火的打了一顿，谁也奈何不了谁。那吴长天便从太行山跑过来，提议了这么一个局，让双方各出几个阵法高手，在这里布下十方阵，然后各出十个人进入那阵中，天意让谁遇到一起，那俩人便动手一较高下，生死不论。若是天眼处赢了，韩渊便跟他们走，眼行人从此退回南疆，有生之年不得入中原。若魔修他们赢了，天眼处的人大义凛然地声称为天下担罪过，自废修为，任凭魔修们处置。 李云伸手一搭程前肩膀，程前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儿。 我们倒是都被除魔印约束着，那些魔修却是一盘散沙。如果天眼处许下了好处收买几个，故意输了，那还打什么打？ 嗨，韩渊没那么傻，他们魔修那边应该也有血势，再者又不是一对一，他敢一个人横扫中原，便没指望过有人来帮他，指不定是想在那阵中自己干掉十个对手。 那现在呢？还在等什么？ 应该阵法还没完成，另外他们好像在等一个公证人。 程前皱起眉，李云拍拍他的肩膀， 别皱眉了，你和大师兄都跑不了的，只有这种时候我觉得自己修为平平也挺好的。 众目睽睽又牵扯到这么多人的血势，想把韩渊带走好像不容易。 几人一时沉默下来，这时严征明不知又从哪里摸出一把扇子，心不在焉的在胸前忽闪了两下后，无意中一回头，正好看到李云那做没做相的动作，于是果断用扇子打掉了李云的胳膊。 坐好坐好，有点人样。 哎呀，碰一下都不行了。 李云嘿嘿一笑，正要耍剑挤兑他几句，一偏头却突然看见程前在笑。程前平时对自己人不怎么端着，笑一笑当然没什么稀奇，可他微笑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严征明，就好像眼里只剩下这么一个人。他眼角微微弯起，眼睛里好像碎了一把薄薄的光，居然前所未有的温润了起来。李云看了看程前，又看了看严征明，明察秋毫了一番，认为自己再看下去可能要长针眼，他左摇右晃地坐定，心道： 一觉醒过来，旁边都换了天地了，娘的！ 李云这一突然沉默，就显得有些冷场。水坑无意中一回头，眼尖地说： 大师兄，你换扇子了？这把那么破，不如以前那个好看呢。 他一提起，众人才发现严征明手里换了一把竹骨的扇子，经年日久，外皮已经泛起了红褐色，边角处还有一点裂痕，一点儿也不精致。李云却双手将那把旧竹扇接了过来，小心翼翼地展开，见背面寥寥两三笔勾勒出了一个远山的形状，正面则是一片留白，只有角落里盖了个章，依稀是扶摇二字。一看那俩字就知道这章是掌门印盖的。 这可是门派里的古物呀。 我说小师妹，你大姑娘你也正经念点书吧，胸无点墨，一天到晚就知道插着鸡毛到处乱飞。哎呦，可愁死我了。大师兄，你从哪儿弄来的？回头滴血试试，这古物说不定有灵啊。 严征明轻描淡写的将他和程前在不悔台后面遇上传承的事简单说了说，继而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个小盒和一本经书，他将木盒递给水坑： 这是某一代妖王的妖丹，那妖王活了3600岁，寿终正寝，妖丹很纯正，力量也可以传承。说起来，妖修中一直内斗不休，寿终正寝的妖王很少，扶摇派历代也只得这么一枚。你收好，自己不要偷吃，这里面有3000多年的道行，你骨头还没长全，不一定承受得住。 水坑看起来已经找不着北了，眼睛快要睁到眉毛上，他就像个吝啬的穷鬼看见了一屋子大金条，用要饭的姿势顶礼膜拜地捧过来，好像捧起了他变成大妖的梦想。他结巴了良久，口不择言拍马屁： 大师兄，我永远不是泰山，你这扇子真好看，好看的我都醉了。 行了吧，看你那点出息。 说完他将那本书丢到了李云怀里： 你的。 李云乐呵呵地接过来，只见封皮上写着九连环三个字，他翻开来才略扫了几页，整个人都激动地哆嗦了起来。 这 我问了那位前辈，他说我派列祖列宗中确实有一位格外不成器的，非丹非器非剑非弓，专门钻研各种奇技淫巧，这一脉修士十分罕见，叫做九连环，这些年没有师父，也没个给你引路的。 你都是自己瞎摸索，如今有这个，多少能事半功倍一点。 大师兄，我以身相许吧。 李云热泪盈眶，严掌门用那双不会说话只会骂人的桃花眼看了他一眼，明明白白地表达了自己的鄙夷，倒找钱都不要。程潜有些啼笑皆非，他还担心那老头刁难大师兄，没料到又是给指点迷津，又是给东西，果然掌门的待遇不同。李云爱不释手地摩挲着手中的旧书卷，好奇地问道， 那位前辈还说什么了？ 还说了什么？ 你内府中那把本源之剑有趣得很，有人为了将剑意附在上面，切了元神做载体，正好让你逢凶化吉，一举走到入窍。过了入窍，就是真正跻身剑神域了。不过，我看那人化剑虽然舍得下本，又十分机巧，但木剑的造诣实在不高啊。你若想更进一步，得将剑意好好炼化炼化。 严征明此时想起来，手都还有些发抖，恶狠狠地瞪向程潜。程潜凑过去， 师兄，消消气。 严征明默不作声地甩开他的手。程潜只会牙尖嘴利地损人，不会油嘴滑舌地哄人，无奈地看了他一阵，便小心翼翼地握住了严征明的手，再次被甩开。程潜果如他自己所说，锲而不舍，再次拢过他手背。水坑也不知避讳，在旁边直勾勾地看了一会儿，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李云眼不见心不烦地低下头，忽然他发现这本九连环中加了什么东西，轻轻翻开，只见书页中夹着一张纸条，墨迹很新，是严征明的字迹。 此物配来，给我一份。 夹着纸条的那页正好是丹卷清心丹三个字撞在了李云眼里。注解中写道，服下此物可清心洗髓，断绝七情，洗净六欲，自此爱憎全无，尘世杳无牵挂，于修行上佳。李云心里狠狠地一跳，满怀疑虑地抬头看向那和程潜拉拉扯扯的严征明。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